咁你哋有冇发觉有问题啊？千变法唔系话同富流罗话，你等不除分别啊，心言田故，心生不生，空心定歇，歇即菩提，使乜嘢咁去修正啊？而家又话，你阿难要历劫修正先可以成佛啊？咁你有冇疑问啊？有冇发觉话佛所讲嘅点解唔同样呢？咁有冇呢个问题？有我就解答，唔冇就唔需要讲。有系咪？嗱，你知道呢、这个阿难咧？嗱，法咧系对阿难讲咧，就你要去修行啊，历劫修行，然后先达到菩提涅槃啊。法咧系对富流罗讲咧，又唔同啦。吓，你就唔分别，咁你就系菩提啦。点解？因为阿难咧所知障轻啊。烦恼障重，你讲佢就好明白，但系佢唔做，佢唔肯修行，唔肯修行又点能够舔烦恼正菩提呢？但系富流罗唔系啊，富流罗已经舔咗烦恼啊，不过佢所知障重，唔明白啫嘛，佢烦恼重，烦恼障轻啊，已经舔烦恼啦，你就再唔执着，咁马上你就明心见性咯，啊。咁啊，对机不同哦，对机不同咧系易讲嘅，因为阿难咧只系填呢个见惑，思惑尚且仲响度哦，佢个位置咧系响研究初信，向后去咧仲要经历到二上三上乃至十上十至十行十向四加行十地等觉五十四位增菩提路，呢条路好长好长嘅，然后先进入呢个妙觉，然后先可以成佛道。所以话菩提涅槃啊，尚在遥远咯。咁啊，你一定要咧历劫啊长久嘅时间去勤勤恳恳咁样修行，然后先可以证得噶。哦，咁。由阿难咧，系对呢个菩提涅槃啊个无弃轮法尚且未明白啊，咁而家咧系要好勤力去修行，然后先可以得到证呢个果。如果唔系咧，你只系凭呢个多慢嘅弃轮咧，系无可能成菩提嘅。咁因此法咧就跟住话阿难，佢话你需啊需复忆持十方如来十二部经，即系话你阿难啊系多慢第一，而且记忆力又强吓，又听得不但忆持释迦牟尼佛嘅十二部经。甚至十方之佛所讲的十二部经呢，阿难呢都明白，都记得啊，他记忆力是很好的。只是记忆一个佛的佛法啊，已经是不得了了，他呢是记忆十方之佛的，可见他这个多闻是特别啊。十二部经大家都知道啦，哦，唔需要讲啦，知唔知？都唔知道。长行从众兼受记，孤喜无问而住说，因言譬而及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论语共成十二部。唔系话响图书馆啊，借咗一本、二本、三本、十本、十二本，唔系咁样讲，系话发响一代士教里边所讲嘅道理咧，将佢分开有十二部分，十二 part，OK， 咁啊呢一 part 讲乜嘢咧？吓呢 part 系经文长行吓，一路讲落去嘅，但系有啲咧就系用从众偈众嚟讲嘅。有啲咧係為弟子受記嘅，講呢啲嘢，即係話佛講嘅嘢分開有十二類嚇、啊。孤喜無問二字是孤喜係咩咧？即係譬如話響長巷裏邊啲經文未講過嘅，講偈頌嘅時候突然講出呢種道理，叫做孤喜頌。無問二字是咧，即係話嗱， 等于你们呢不识的可以提出问题问我，我解释给你听，那这个是问，有问就有答咯。但是有很多事呢，有些问题呢你不识问的，我自己告诉你听，这个叫做无问自知，即是等于阿弥陀经下极乐世界是很美妙，而且是我们人类很需要的，但是我们不识问，个个都问不到这个问题，那么法呢自己告诉你们听，自我介绍，很多东西介绍给你听，不需要你问的。那么法讲经呢，有时呢又讲到很多因缘故事，又用很多譬如，譬如这部经呢是前文呢，就是说譬如金在矿呢，是吧，譬如空中花呢，譬如水中影呢，譬如灯中的影呢，水中的热呢，这些都是譬如，用个譬如去显示这个真理。本事呢就是说他释迦牟尼佛以前多生多世修行的时候做过什么事，行过什么菩萨道，教导过什么众生。本身呢就是说多生多世来有这一生呢是做些什么，那生呢又做过些什么。本身方广呢是四教并谈，方而且广，四教并谈。什么叫做四教并谈？在一座经里面呢就讲到藏教，讲到现教，讲到别教，讲到汤教，很多道理一起讲。未曾有呢就是说从来他的弟子未听过这些问题的，也未见过这种事的，而家突然间发生，所以大家都得未曾有。论语呢就有很多事法是跟那些外道辩论，亦很多事呢跟他弟子辩论，好像这部经呢很多事呢阿难就成日跟法呢顶嘴，成日驳嘴，这个都是属于辩论，真理呢是越辩越明，实际上呢你们都可以跟我辩论的，你可以提出问题来我跟我辩咯。当日呢圆宗法师呢去印度留学，学了16年，16年之后呢他就升为助教了。升为助教之后呢，因为圆宗法师呢是学这个大乘法的，咁当时印度呢好流行小乘法，啲小乘人呢就好妒忌呢个圆宗法师，咁所以呢成日喺国王面前讲坏话，总之係不安定啦。咁后来国王呢就为咗显示究竟係边个啱呢，咁小乘啱呢又大乘啱呢，咁就举行一个辩论会，举行一个辩论会，然后呢小乘同埋大乘嚟辩论。小乘性就知道你小乘是应该流行了，大乘性就应该推广大乘。后来呢这个国王呢是请圆宗法师是主持这个辩论会。圆宗法师这个人呢是真是有胆有识又有学问，又有牺牲的精神，我说嗱，我现在立这个论如果有人辩得过我的，我施给你斩我头。结果一路日日辩，日日辩，你同他辩，个个都走来同他辩，个个都施了这个给这个圆宗法师。经过16日之后呢都没有个人辩胜他，于是呢圆宗法师胜利了。胜利呢继日王呢就给很多很多钱给他，很多赏赐给他。实际上呢一个是真真正正为法教人呢是不看在钱份上，反正是看在钱份上呢我就不做了。所以这个圆宗法师不要，什么都不要，不要怎么样，那你怎样报答你啊。戒日王呢就举行个游行会，所有好多国王呢都参加这个盛会，大家去游行，等圆宗法师呢坐在个马匹那里，给那些市民呢是见到，哇这个就是中国留学生啦，这个中国留学生好叻喎，成印度都没有人辩胜他喎。所以呢我根据这里呢我写了本书叫做一个伟大的留学生。你们有没有看过我这本书呢，在网路里面有的，网址里面已经上了网了。 咁你不妨睇下啦。我係一個偉大的留學生，就係講認真法師呢啲啦，因為就辯論哦，呢個係辯論。所以法在世所講嘅經啊，所講嘅道理啊，不出呢十二類，叫做十二部經啊。阿難咧係不但係能夠受持長行重行兼受記咁，甚至連呢個辯論啊、又譬如啊、方廣所有佛講嘅嘢，佢都受持得到。不但受持釋迦牟尼佛嘅十二部經，而且受持十方二類嘅部經咁，十方二類所說嘅十二部經，可見佢啊明白幾多嘢啦。所以話清淨妙理啊，清淨妙理係乜嘢？是十二部经所讲的第一二谛不生不灭的理，是法的法。一个法的清净妙理尚且无量无数，何况十方之佛所讲的法这么多清净妙理呢？所以说宜行何沙。为什么？因为阿难已经得到孟持陀罗尼，能够总持一切佛法，但是在法理看他呢很渺小啫。为什么？因为孟而不修，未能够证得到法果，只增加他是游戏说话，说话多就属于等于游戏，等于讲了未实证，就等于讲笑啫、啊。所以呢这里呢是法责备阿难。啊，而他说如果你肯修行，你就能够舔烦恼，你就避免了为外境所牵，那么你就会避免摩登骑女的难了。但现在不是，你虽然人根清理多闻第一，但是你以这个积劫多闻分集你的心，虽然是有明白一切的佛法，但是可惜咧，未修行咧，未得到受用，所以啊，唔能够免除呢个摩登骑能哦。咁啊，所以咧就要我佛顶神咒啊，去教你，然后咧摩登骑女嘅心咧啊，然后咧取消呢个欲念，马上咧你就得到阿罗含果啦！哇，犀利嗬！阿难咧跟佛咁耐啊，受持咁多佛法，尚且咧都未证果，当时未证果噶，当时未得呢个初果噶，等到佢说偈证佛嘅时候，先证到初果噶。咁而家但系摩登骑女一翻嚟见佛咧，佛同佢说法咧，即刻证咗三果。阿罗汉，阿罗汉叫做咩？翻译中国叫做不离，不离乜嘢？唔离呢个世界受生啦。哦，唔离呢个世界受生去边度啊？去色界、无色界，唔离欲界受生啦。去色界、无色界嗰度咧，去修行就可以舔呢一个色界、无色界嘅九品思惑，然后证阿罗汉果。所以咧，佢话依我法中成精进林，精进林为何功夫灵以解脱？因为呢个摩登骑女啊，原嚟咧五百世啊，过去五百世都系嫁俾阿难嘅，哦，非常之恩爱五百世。咁而家咧一见到阿难咧，啊，就即刻想作前言啦。咁但系咧，因为他回来见了佛之后，法为他示法，他在不肯闻法观心，一路修行。你们现在一路听我讲，你一路可以观你的心的，你看着你妄想一起，你不要打妄想，按了他下去，按了妄想下去，妄想一不生，真心就显现了。因为当时这个摩登骑女是闻法观心，所以证了三果。证了三果之后呢，是在法法里面精进修行呢，没多久他就证了阿罗汉果。因为证了阿罗汉果就不会想到再嫁给阿难了嘛，阿难就不会被他缠绕了，阿难就得解脱了。是故阿难以虽历劫一次，二类秘密妙验，不宜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根，真爱而苦。因为阿难呢孟而不修，未得到实益 虽然历劫即系多生多世，一持十方以内秘密妙严嘅教，不宜一日修呢个无漏业。秘密妙严系指乜嘢？系指佛所证嘅三德秘藏，亦即系我哋时时讲呢部经所讲嘅三而内藏、空而内藏、不空而内藏、空不空而内藏。呢一三心得嘅道理啊，虽然我系我哋众生本嚟具足嘅，但系我哋唔知道啊。如果我唔讲呢部经，你哋知唔知道啊？你哋唔知道自己本嚟有具足呢个体相样心大，系嘛？又唔知道自己有呢个空不空、空不空而内藏。而家你哋知啦，你哋就系法，系咩法啊？明智即法，系理即法。你唔好话我系究竟即法喎。哦，冇搞错咗吓，咁咧，因为我哋唔知啊，所以叫做秘密，为法以法乃能知啊，所以就叫做法嘅秘密。哦，呢、这个三德秘藏系属于清净妙理，系一乘庄严嘅法，叫做妙严。阿能能够益持，但系未能够清净，即系等于话。佢咧知道啊，呢、这個藥方有北芪，有黨參嚇，有當歸咁，有栀子咁嚇，佢背得好熟啊！呢個藥方佢背得好熟啊！但係咧，等到北芪喺度咧，佢睇唔，佢唔明白哦。呢、这個就嚟北芪，哦呢、这個就係黨參，佢分唔開，未親證啊嘛，未見過啊嘛。啊！佢只係知道啫，未見過咁，所以法話：你雖然一持法嘅秘密妙藏，不宜一日啊修呢個無漏業。點解？因為一日修呢個無漏業，能夠斷煩惱咧，就能夠遠離世間真愛而苦啦。哦，二乘所修所證嘅只係無漏業啫。啊，若果能夠進一步現修現證嘅。反觀自身無形無相，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亦不是自生，亦不在他生，亦是故之無生，無生滅去內，無妄想執著，這個就是波野。波野所照的就是法身，以波野照這個法身，就是清淨寂滅的解脫。所以呢，修這個無漏業的人，就能夠以這個波野法身解脫三德相應。既然能够以这个三德相应，就不会再堕落这个三界受这个梵定生死的苦，也不会堕落方便土受这个变异生死，就能够超出世间憎同埋爱两种苦了。各位，如果你有个三公定啊，乖仔啊，现在在美国读书啊，你会不会一阵打个电话给他啊？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他呢？爱啊嘛，系嘛？假使跟你坐响你侧边嗰个系敌人啊，你争唔争啊？所以咧，人世间就有争有爱，呢、这个就系苦，有争爱就系苦啊！所以爱别离苦嘛，怨憎会苦嘛，哦，系苦。咁如果你能够明白咗呢一个三德秘藏嘅道理咧。从文思修入心摩地，不再起分别，顺境我不爱，逆境我亦都不争，能够远离这个争爱而苦，那就永远离开这个生死的苦恼了。法呢又再引用个譬喻，他说譬喻谁啊？譬喻摩登伽宿为淫女，又就神力消其爱欲，法中金明胜比丘尼，以陀罗侯母耶斯陀罗同宿恩知力世恩贪爱为苦，一念分修无漏善业，或得出前或忘受记，如何自欺上流恭听。呢度是法引两个女士们为例，鼓励阿能呢是要从文思修。摩登骑女呢是一个妓女来的啊，所以他的烦恼就最重。但是又到文殊师利菩萨持这个楞严咒，一去到他家里即刻消除他这个爱欲， 显示这个神咒的威力很大。现在呢就在这个法法之中呢成为一个圣比丘尼，这个是赞叹文而法而能够施修，所以呢他能够文法施修而发这个心向上，能够填这个惑，能够正这个真，所以能够超凡入圣。是摩登骑女的故事。罗后罗呢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浮像，是以前的事，不知道现在科学时代有没有呢？我相信呢科学时代如果发现这种问题呢，即刻会汤土拿出来了。因为据说呢浮像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佛的仔来的。据说佛当时要出家呢，他的净饭王呢就说不得，我得你一粒仔，因为当时这个仙陀罗能陀都未出世嘛，他说我得你一粒仔，咁你就去出家，咁我将来皇位俾边个啊？咁除非咁啦，你同我生咗个皇孙，我就俾你出家啦。咁当时咧，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咧就用手一指呢、这个耶斯陀罗，佢话佢有咗 baby 啦。咁啊，真系咧有咗。真是有了有了那就可以出家了，但是国王呢仍旧是用种种的美色，用种种的音乐，用种种的物质困住他在皇宫里面。后来呢有一天呢怎么样，听到天上的人说你贪恋享受，你忘失菩提心。他说不是啊，我都想出家，但是被困皇宫没办法走路啊。这个天上人说你有心出家呢，我来帮你。于是呢他就叫该尼被这个马，他骑上马背呢，四大天王呢就每人托一只马脚呢托了他飞上城池，过热一个城墙呢就开苦开始生苦行。后来呢经过六年之后啊，罗后罗出世了。哇！当时皇族那些人得了的，太子已经出了家，你现在才来生仔，你都不知道在哪里来的。那呢就个个呢就 要打要杀啊。那这个耶斯陀罗呢就自己自问清白啊。那所以呢他就说你不要杀我。你情愿呢你似一个火坑，如果我情愿抱着我仔跳下去，如果我是清白的呢我不会死，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就自杀咯。结果呢真是呢似个火坑，这个耶斯陀罗就抱着罗后罗呢就跳下去，火坑里面呢一朵莲花托着的两拇指没死，证明他清白，所以呢然后承认他是皇孙。之后呢他又更佛出家，默行第一。所以法花经里面法话罗后罗默行为我能知之，以是知众生无量亿万劫，他的默行很犀利的。所以我说假使跟现代有人为人六年都未生，咁你话医生点讲咧？但系事实上咧，除咗佛之外咧，系仍旧有一个咁嘅故事嘅。我将故事去咗边？仍旧系有一个咁嘅故事吓，系出于我哋中国唐朝有一位和尚叫做贤泽，贤泽和尚。嗱，和尚咧系称呼嚟嘅。你不要说和尚师姑是闹人，你知不知道和尚是什么意思？知不知道？力僧，是啦，印度话和尚反而中国叫做力僧，即是说出家修行人呢有一种力量产生这个福德智慧，是可以填除烦恼。师姑又怎么说啊？明白吗？师姑是赞叹的词，是称 夫的前，是女性出家叫师姑，老师的阿姑。你知道第一个出家是谁吗？第一个出家是佛的义母，是吗？是佛的义母，是什么？摆了不记得了，是什么？耶斯陀罗是什么？摩诃波舍波提，是吗？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是佛的义母。原来当年印度呢就兴两姊妹嫁一个丈夫的，摩耶夫人呢生了佛之后呢七日好似吓就升天啦。咁后嚟咧就由佢阿妹嫁俾呢个净饭王养大太子嘅。呢个咧系过去嘅故事。后嚟咧呢个义母咧就想跟佛出家，但佛咧就话：唉，佛教里边唔应该有女众出家咁。咁后嚟阿难咧系好多次系。要求法请求法呢是比义母出家。咁后来呢法都答应咗，佢人佢肯实行百敬法呢，咁我就比佢出家啦。咁所谓百敬法呢就係、是、当时嘅制度係重男轻女、哦。所以呢一定呢係比丘尼係依呢个大德僧係去居住，又依呢个大德僧去请化，係种种嘅恭敬敬礼咁，敬人者人行敬之，爱人者人行爱之。我哋能够敬人一尺，人哋会敬我哋一丈噶。所以人与人之间咧，系应该互相尊敬，唔系话比丘尼咧就一定要比个敬比丘，比丘咧就睇唔起比丘尼啦。咁唔系咁嘅，要互相尊敬哦。咁呢个系做人嘅礼貌道德嘛。咁啊唔好讲其他，讲呢、这个。这个就是耶这个义母出家是师，这个法呢是法的阿姑嘛，所以叫是师的姑，就是称呼。